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10集。 切兰刺客，好多，好多切兰刺客。 天一刀门主喃喃道：“ 啊，他们有300人啊！” 君子刀门主惊恐地说道：“ 不，有500人。” 天一刀门主道：“有人说，一个伽蓝刺客就是一支军队，那么500个伽蓝刺客无异于千军万马。”他们看见正道弟子被伽蓝刺客迅速冲垮，像一盘混乱的泥沙，无数人被刀挑断了脖子，鲜血喷洒如泉。500个伽蓝刺客好似凭空冒出的修罗恶鬼，在沙场中收割生命。为首的那一人披风戴尘，策马如入无人之境，径直奔至夏侯炼身前。他朝夏侯炼伸出苍白的右手，那只手骨节分明，指甲清圆，指缝里干干净净。 夏侯炼，你不是要报仇吗？我送你去。 他骑在马上逆着光，夏侯炼只能看见他消瘦又高挑的黑影，心里忽然有种奇异的感觉，那是一种没来由的信任，仿佛他们上辈子就已经认识，此时此刻是他们跨越时空的久别重逢。夏侯炼把手放入他的掌心，他的手有些冰凉，却有一种莫名的温暖。夏侯炼被他拉上马，左手抱住他的腰。 坐好了， 他低声说， 我们去复仇。 南侧山坡上，黑衣人眺望坡下的沙场，黑衣刺客们犹如汹涌澎湃的浪潮，迅速席卷了整个战场。正道弟子被无情的碾压吞噬，一排排倒伏的稻梗一般被冲倒在地。他咦了一声，示意身后的暗桩放下手中的弩箭。弩箭的准星原本瞄准了高台之上的柳归藏。 小练这小子原来还有后援呢。 黑衣人轻笑，兜帽掩住了他的脸，只露出嘴唇上细细的胡须，随着他的微笑轻轻抖动。 我们这些老古董还是退下吧，这个战场属于他们年轻人。 唐十七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些从天而降的伽蓝刺客，喃喃着对抒情说道： 我的个娘，有个爹就是不一样，你看看，这得是把你们伽蓝的西南暗庄全照到柳州了吧。 不，不是的。 抒情盯着一个刺客俯身扬刀，手起刀落间将两个正道弟子斩于刀下。 他们不是伽蓝的人，他们用的不是伽蓝刀法。 唐十七怔了一下，问道： 不是伽蓝的人，那他们是谁？ 黑衣怒潮在前方开路，摧枯拉朽一般将正道弟子淹没。刺客载着夏侯炼直直奔向高台，朱门主面面相觑，肺腑之中有胆寒的味道。可他们身在高台之上，身前是血肉横飞的沙场，身后是高高的山体，他们无路可退，只能迎击。临近高台处，刺客勒停马说了声 走。 他下了马，抽出马侧的侠身长刀，银亮的刀刃在阳光的反射下像水银流出刀鞘，那是一柄锻造工艺十分精湛的刀，可是刀柄和刀鞘的花纹都被刻意磨光，辨认不出产自何处。夏侯炼立刻明白了，这个人在掩饰自己的身份。可他来不及思考了，他也下了马，将横波横在肘间夹住，然后狠狠抽出， 血迹被抹干，露出横波的淋淋刀身。他们二人一左一右，提着刀，像从地狱深渊爬出来的恶鬼，杀气腾腾地朝高台走去。有两个人翻身下马，低头跪在高台前，充当他们的阶梯。夏侯恋二人脚步越来越快，最后变成奔跑，呼吸在瞬间调节到最佳状态，然后猛力一踩刺客的肩膀，跃上高台。 牛归葬是我的，别插手！ 夏侯恋喊了声。 知道。 刺客隔住天一刀门主劈过来的一斩，狠狠将他踹飞。夏侯恋挥舞横波，横波呼啸生风，仿佛张开獠牙咬在柳归藏的刀刃上。两人刀对刀，面对面，彼此能听见彼此的呼吸。 姓柳的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 哼，夏侯恋，你这个废物，你杀不了我。 柳归藏大吼，斑白的胡须张狂缭乱，像一只狂怒的雄狮。两人的刀不停地撞击，分开又再次相撞，刺眼的火花四射，两人的虎口都在几次撞击之后开裂。夏侯恋和柳归藏战得正酣之时，其余几个门主心有灵犀一般联手围击那个刺客，可他们发现这个刺客的刀法形如鬼魅，竟比夏侯恋更难对付。他的刀势变幻莫测，无法跟上，更无法预测。君子刀门主举刀想要隔断他的迎头一击之时，那柄刀却如毒蛇一般绕过他的刀刃，咬在他的手臂之上。恐怖，恐怖！众门主心胆生寒。刀与刀碰撞之时，有人无意间接触到刺客的眼神，霎时间心里像窝了一块冰，那是山鬼一样的眼神，凝着亘古不化的哀霜。如果说夏侯恋是一团刚烈的火焰，那他就是一块孤冷的寒冰。可他们毕竟有五人，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，迅速变换位置，展开连绵不绝的轮斩攻势。这是一个刀阵，刺客的每个方位都站了一个人，他纵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照顾到所有的死穴。很快刺客的攻势慢了下来，背后传来烫伤一般的剧痛。刺客踉跄了几下，迅速翻身避过一击致命的纵劈。夏侯恋见状立刻放弃和柳归藏纠缠，急速回援，两人肩并肩靠在一起。夏侯恋问道， 老兄，你没事吧？ 小伤。 刺客咬牙。 喂，老兄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 我吗？ 刺客深深地看了夏侯恋一眼，低低一笑，挥刀斩断一个门主的臂膀。 夏侯恋，我是你的救星。 夏侯恋愣了一下，心里有一个答案呼之欲出，可那怎么可能？他们已经分离整整七年，七年的时光足以让一切面目全非。就算他要来救人，他远在京城几天的时间，怎么可能从京城来到千里之外的柳州？他一边挥刀，一边想起那个哀如孤鸿的少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